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。简单生活体验。 有个9岁的孩子，钢琴考级通过了6级。孩子父亲所在公司搞联欢活动，孩子被邀请参加表演。孩子为了能在父亲公司的联欢活动中表现好一点，提前1周练习一首难度较大的月光奏鸣曲。到了联欢活动前，这首曲子弹得非常到位，孩子自己也很满意。联欢活动节目丰富多彩，有相声，有对唱，还有游戏。轮到孩子上场时，已经快到用餐的时间。孩子来到钢琴前，按下了第一个音符，如水一样的旋律在大厅里流淌开来。但是大厅里到处是走动的人，有的人在打电话，有的在笑谈，还有服务员在换台布准备上菜。主持人也站在台侧，和一位漂亮女孩谈性正浓。孩子显然注意到了这一切，便加大演奏力度。除了孩子的父亲，也许没有人在真正欣赏孩子的演奏。孩子把曲子演奏完，向台下深深鞠了一躬，但孩子没有听到掌声。孩子哭着走下舞台，他来到父亲面前，委屈地问：“爸爸，是不是我弹得不好？”父亲说：“不，孩子，你弹得很好。”孩子问：“那我为什么得不到掌声？”父亲无言以对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在一个缺乏文明和教养的环境里，孩子的钢琴弹得再好，也不会有更多的欣赏者。别让孩子以后被自己的优雅所伤。 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，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绵绵细雨，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，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。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，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，说春生夏燕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，说秋红红寒叫我回忆成遥的往昔。当然你爱上了他的天气，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

自我。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